第二节翻嚟大飞看天啊，讲讲啦，近期风风火火好多嘢啦，香港其实都已经系尾声噶啦，譬如好似十间大学啊，就即系已经其实香港政府咧，好似林郑就已经唔喺香港啦，去咗菲律宾，唔系去咗呢个缅甸，咁咧就对于港独呢个问题或者梁博呢个问题。港独仲炒紧，但系梁博呢个问题完咗啦，因为一个反修围军工咧，一个刘晓波事件咧，就已经将呢件事咧急速降温咗。咁而港独咧仲喺度搞紧，咁咧有啲嘢咧，其实我唔明啊，好似寻日啦，咁啊沈祖尧啦，代表十间大学嘅校长啦，出嚟啦，就同中大讲啦，啲学生讲啦，就公开声明啦，就话违反基本法港独，咁咧就超越咗佢哋嘅底线，我哋咧就大学校长咧，大学嘅就唔会做呢啲撑港独嘅啊，呢啲唔啱，意思系咁啦，咁咧就已经咧其实贴呢啲港独标语呢，或者咩标语都啦，每两个礼拜佢更新一次就拆除啦，学生会。咁其实已经超咗十日㗎啦。咁而家出嚟讲话俾时间你哋自己处理。咁其实呢我唔明啊，因为呢其实你唔理呢，其实四日后已经要拆㗎啦。咁你出嚟讲，咁学生会当然啦就出嚟回应你啦。佢捍卫佢哋校内嘅自由言论自由，佢哋系唔会拆㗎。只是能够公开这个既定程序去做的，他不会理你。那么汤家华啦，就即刻扑出来啦，又怎样怎样怎样闹啦。最大问题呢就是谭允之前律师大律师公会的主席。他说啲学生是挑战国家的主权，去证明自己的自由是很幼稚的。汤家华就是姑息港独言论是慈母多败儿。如果是这样讲呢，当中联办经常违反这个基本法去干预香港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们不讲呢？而他们既然是违反基本法，你们拉他咯。为什么你们又不做呢？只是讲他们违反基本法，那违反哪条基本法？好啦，谭允之叻啦，就系、是、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，好容易会触犯到呢条法例，但系从未检控过人。咁你做啦，你做啦，即系你好似你俾紧机会我，你触犯咗法例噶，我唔拉你咋，你哋自我检讨啦。咁你做未得囉，放呢啲风做乜嘢呢？係咪呀？大律师公会喺而家经历咗20年，我相信真真正正卒之都跪低了，唔夠膽讲法治已死，其实由基本法开始在香港实行，僭建这个临时立法会，因为没有临时立法会的，在97之前冯检基就参加了，因为那时候未有基本法未实施，那你怎会有临时立法会呢？我们香港只是得过立法局的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那时候你们的人不公开谴责他呢？啊！你汤家华唔系十岁八岁嘛？谭允之你唔系十岁八岁嘛？你哋两个相对年纪都大过我啦，咁我哋都记忆犹新咯。咁点解你嗰阵时唔公开谴责咧？僭建当中国大陆喺香港肆无忌惮去做呢啲嘢嘅时候，点解你哋唔谴责？你要做佢，即系用大律师公会近呢大半年做你嘅遮羞布咧？包括李国能在内，点解？萧生讲嘢最好啦， 几个论点啦。第一，为咗钱，你大律师要打官司啊，要人哋帮衬你啊。而家香港咧六成都系中资嚟噶啦，六成嘅机构都系中资咧，即系商业机构咧。咁咧，如果你哋唔听讲咧，我哋就唔帮衬你，冇法律顾问做，前债官司啊，各样嘢唔与你写啊。逢系上市咧，屌你乜就撩嗰份法律文件、上市文件都唔使你做，非执董冇你份。只要打压黎智英一样，有啲人话：哎呀，你成日帮毒苹果，唔系，我唔喜欢佢里面写嘅陶杰，唔喜欢高慧贤，唔喜欢李仪所写嘅嘢。但系当咧佢被打压嘅时候，佢就系鸡蛋，我哋只能够企喺佢侧边，而佢系唯一一份仲有呢、這个。对共产党呢提出意见呢或者反对声音嘅报纸，我唔想香港得返一把声音，淨係歌功仲得。你睇下大陆咪得囉，微博而家最新实施啦实名制。如果你唔关唔係微博嗰个 group 里面嘅人发一啲好多嘅言论，如果係侵犯呢、這个政治层面又好，网易中央又好啦，群主嗰、那个微信群嘅群主系要有连带关系责任，即系连坐法。喂，大佬，我点知下低个嘅讲乜嘢噶？突然间有段嘢嚟，我删都删唔切啦。你要我点样睇住佢啊？喺网上咩都系朋友啦，三教九流咩人都有啦，系咪啊？老千又有。啊！伦敦金嘅周入嚟又有，卖保险嘅又有，啊，扮金融专家喺度讲嘅又有，搞叫鸡旅行团嘅又有，想办法咧，收月费你俾钱佢，跟住佢氹你嗰几十蚊一个月嗰啲又有，咩人都有，你点样控制呢？但系而家大陆就系咁嘅情形，香港亦都系。只要唔啱听嘅声音，佢就消灭佢。好似而家嚟港独声音违反乜乜咁，咁点解唔公开谴责何君尧咧？呢啲人点解我咁讲啊？你要炒戴耀廷，点解好多教晒终身制嘅？系因为佢先至可以畅所欲言讲佢相信嘅嘢嘛？你炒佢唔到，你炒佢唔到，佢唔合约就系唔续约，系咪啊？唔续约，你炒佢唔到，佢无后顾之忧，冇饭碗之忧，咁佢先至可以畅所欲言啊嘛，系咪啊？个世界就系咁咯。咁但系当佢哋不停咁去干扰广大嘅运作嘅时候，仲话要俾啲颜色啊啊广大睇何君尧呢啲，我问你啦，呢啲系咪侵犯人哋嘅言论自由？你可以讲你相信嘅嘢，我可以讲我相信嘅嘢，咁先至一个符合言论自由㗎嘛，係咪？好好啦，你喺出面讲乜嘢冇问题，但係个民主场係嗰个学生会管理嘅，咁即係呢笪地方係已经外判咗俾呢个学生会，咁佢哋做管理嘅，咁佢哋去安排佢嘅嘢，而你唔好走去入去搞事啊嘛，你可以喺出面讲得，或者喺里面黏啲嘢咯，大家真理越辩越明，冇问题，唔好谩骂咪得咯。咁但系而家一定要好似广大要交人咁样，何君尧做到。咁佢咪压迫緊一个言论自由，压迫緊一个学者，压迫个学术自由。点解其他十间大学可以喺反港独呢件事企晒出嚟，而不能为学术自由讲一句公道说话呢？成日话佢荼毒学生，如果佢荼毒学生咪冇人去囉，去读囉，去读佢啲课囉。如果佢犯咗法，我都话啦，如果话港独系犯法嘅，你咪拉佢咯。我唔支持香港独立，因为我觉得唔可行。但系咧，曾经有一句说话讲得好嘅，即系台独嘅时候，陈水扁上场嘅时候，呢句说话我好深刻嘅。 中国大陆下下讲我哋十二亿人当年啊，人民，我代表中国十二亿人民，点样点样又讲呢啲？陈水扁话你代表十二亿人民啫，我台湾都代表二千，当时系二千一百万人，二千一百万人嘅声音，你唔能够当呢啲系冇。如果当呢二千一百万人里面系超过七成半系支持台湾独立嘅话，想唔读都唔得，因为佢一个民主社会。系咪啊？你唔能够忽略佢嘅声音噶嘛？你用十四亿人对你有咩关系呢？你代表地产商李嘉诚嘅声音，咁我都要代表业主嘅声音啊！哦，我哋啲最多人噶啦，香港有楼嘅人特别多，咁我租屋住嗰啲就唔系人，唔系咁，系要民主社会除咗有各有各嘅声音之外咧，系因为有选票嘅好处，佢咧就一定要照顾埋一啲少数被人歧视或者忽略嘅群众、弱势群众。民主社会就系咁啦，令到佢哋嘅声音都可以带到入议会，带到入个主流里边。唔系话你唔讲就代表冇，呢个好重要嘅。而家无声无息，三月份又话补选啦。之前林郑就讲一句说话，应该点做点做啦，分开补选都冇所谓嘅，应该点样点样啦，即系。啊！我哋唔会搞小动作嘅，如何若讲好多嘢。今日选管会出嚟讲，不排除合并补选方法，三月补选，即系话见到你哋而家炒热咗港独嘅问题，炒热咗梁博嗰个问题，忽略咗 DQ 啦，有啲人系善忘嘅。只不过两个礼拜前仲讲紧啊，点样 DQ 啊、筹钱啊、打官司啊，无声无息啦又。跟住立法会不排除合并补选方法，三月补选，香港人只能够用公民嘅充权应战威权时代。我哋唔系。当只要当我哋唔系一般老百姓，因为大陆系冇公民，只有老百姓。香港系市民，冇公民。当公民意识抬高嘅时候，自己知道自己嘅存在价值嘅时候，咁就要用足公民嘅充权应战威权时代。每一日我哋都面对好大压力。有阵时都唔系好真系识讲，但系咧，有啲人问我两把尺，一时系闹，一时系赞，咁我就系闹件事啫。譬如对萧若元先生都啦，我闹件事，即系话你个仔捐钱出境，你话俾面派对，点样点样啊？你同佢辩护，你唔啱，我觉得咁咪话咯，讲。咁但系当佢咧做节目做得好精彩嘅时候，咁我哋应该拍手咯，因为讲嗰件事咋嘛。人有阵时每一日做嘅嘢都唔同，包括我。咁有啲人不停咁闹又好，谩骂又好，闹又俾意见都好啦。啊，话我两把尺又好啦，咁我就咁讲。咁 Billy 妈，我指责佢就係氹人买呢个马来西亚楼。阿恩生都话佢个细佬有几千尺地喺嗰度，卒之七折卖咗，近期发生。是咪你移民去到马来西亚，你本身系冇居留权，你揸旅游签证，佢都冇杀发个身份证俾你。你去读国际学校又冇免费学位，又系要俾钱，你到医疗福利又冇，乜都冇。佢更好关你鬼事咩？佢有国际事业又关你鬼事咩？你落地唔到生根㗎嘛。你只不过喺马来西亚过客嚟嘅，要你抌钱去做，而个经济唔系你想象中咁好嘅时候，最紧要你就系啊，俾两百万你啊买楼啊， 啊，我唔收佢啊，费事你话我贪咗佢嚿钱啊，咁因为你而家一贪佢嚿钱，佢咪告你咯。但系你买呢件嘢，你抽咗水，抽咗佣系真噶嘛？永念亭，佢澳门人都知道，一个政府骨灰咁2000。如果咧去嗰啲咩佛堂啊，去啲寺庙啊，买个骨灰庵就20000，凭乜嘢收人128啊？仲有炒价，唔好玩啦、啊、！iPhone 炒唔炒得起都还看 iPhone X 啦，唔系 iPhone 8啦。所以讲呢啲就冇意思嘅，但系 Barry Ma 公开讲，佢话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弱势，应该以大局为重。如果泛民出来普选，我们应该支持泛民的。我觉得人民力量也好，社民连也好，有些东西我们白票党也好，自决到有些东西我不对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参加普选的时候，我们基于弱势的一方，为了要统一战线，做到一个效果好过举手让地割地票赔款俾港英政府嘅话，喺呢个时候 ,Barry Ma 係讲得啱。係咪呀？唔係林桥伟喺人民力量嗰个 page 讲，我哋最讲政治伦理㗎啦，你出嚟选都选唔到㗎啦。叫快必出嚟选，唔好打飞机啦。係咪呀？自我感觉良好啱，你做呢件事啱，但你哋都有好多政治考量嘅，就唔使讲得咁漂亮。啱啱啊，对于我哋汪向编辑部喺 Facebook 话陈志全，因为要回应嘅立场，我同佢有啲唔同。话呢个同性恋捐血啊，或者双性人捐血有1年。啊！要讲俾人听系冇发生性行为，过咗1年啦先捐得，系有进步嘅。陈志全讲啊，呢、這个歧视问题，咁汪向编辑部就话陈志全咁样仲唔啱，喺外国好多真系唔得嘅，因为有艾滋病嘅传播容易。因为同性恋呢，男同性恋相对容易，因为嘅性行为问题，佢哋嗰个方式问题容易感染艾滋病，所以为咗安全计，所以呢有啲係终身不能捐血，但个捐血话俾你知㗎咩，係咪呀？佢有冇发生性行为或者佢系咪同性恋，佢都未必开口讲啦。但系嗰个象征意义，对歧视嚟讲，同性恋人嚟讲，个心理安宁、心理嘅舒服程度同埋接受程度系高嘅。但系佢唔去同你讲，佢你抽咗血真系有，咁又点咧？只系你把关问题，每一个嘢都系你把关嘅问题。咩人都有，即系红十字会捐血，咩人都有嚟，细路仔有，外籍人士有，有啲喺非洲翻嚟嘅有，只系佢抽咗血液嘅样本，同埋佢抽咗血嘅时候，佢哋做得更加严谨，佢哋做得更加好，想办法将啲病毒同埋细菌隔绝开去。而唔系想办法拒绝一啲想捐血嘅人，呢个先系正确态度。如果危险唔捐嘅，咁人哋唔讲咪唔危险咯？唔讲俾你听，你唔知噶嘛？嗰份一份方嚟嘅啫嘛，你真系填表嘅啫嘛。你捐血，你捐过嘅，我细路仔够16岁，我就去尖沙咀海运大捐血。咁啊，成班同学着住校服去捐，柴娃娃。去到嘅时候，咁就俾几块梳打饼你，咁就大人啦捐。咁但係因为我唔够18岁，咁就要监护人签名，咁我就冒认签名，咁就卒之成功捐出我第一滴血。跟住好兴高采烈呢，就返嚟呢个福荣街黄金戏院对面，当时黄金戏院福荣街对面美而廉呢，就14蚊食咗一个猪扒餐。咁呢啲人就话，哎呀补返啲血先咁。有阵时咧， 梗有一个胶着点嘅。陈志全对我嚟讲，做政党嘅系失败嘅，但系做议员系一个合格议员嚟嘅，出席率高，发言相对系有水准嘅，有水准嘅，亦都肯听人讲。阿万必先生啊，见到佢系相对听人讲嘅，咁咧，我希望佢做得更加好啦，啊，因为而家香港备受打压嘅时候，佢身为一个同性即系出柜嗰个啦，同性恋者啦，佢嘅压力都相当大嘅，因为公开讲。都是有麻烦的，即是好像曾经有段片网上大家找回，那他搭地铁有个阿姐说死屎忽鬼死屎忽鬼这样在那闹他。那又怎样呢啊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的，即是有些东西我不知道编辑部总编辑会不会同我已经持相反嘅意见，其实冇所谓，真系越变越明嘅啫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，下节翻嚟做埋第三节啦。之前第一节咧就大飞商圈中优，提一提嚟紧呢个礼拜六、礼拜日，我哋做开放日，我哋咧就所有嘅货品咧就八折出售，嚟买猫山王月饼又好啊，买敏迪又好，四小宝洗头水、精华素都好啦，好多其他产品嘅，譬如好似。冷压初榨橄榄油啦，啊，到时可能有啲苹果酒啦，啊，有各色其色嘅嘢嘅。咁如果咧你哋有兴趣嘅，上嚟倾一倾，或者咧我而家又联络紧阿 Tony Wong， 希望佢喺度。咁咧就所有咧关于嗰啲健康食品嘅资料同埋资讯咧，可以当场问佢嘅。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，讲到呢度，拜拜。